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40年回眸，我们和北京一起绽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位外籍专家凭北京巨变微纪录片在北京发布，来听报道。 我叫吉米， 我是马斯代， 我是马布里， 我是青山周平。 40名外籍专家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的22个国家，他们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70多岁，他们大多在北京生活了多年。其中，前 CNN 北京分社社长吉米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一共是47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对镜头，外籍专家们讲述了各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故事，以及对这座城市的感受。 今天的北京呢，是一个非常 cosmopolitan 的城市。 在前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光耀眼中，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一个简单的一个变或者改变，而是巨变。 北京市荣誉市民、篮球明星马布里则将北京的发展速度形容为就像是施了魔法一样。而我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我爱北京等话语也多次出现在外籍专家的访谈中。 我爱北京， 北京我爱你，北京我希望你会越来越好。 40集微纪录片计划从11月12号开始，每天至少推出一集，通过市政府新闻办、政务新媒体矩阵、光明网全媒体渠道、中央和市属媒体及其新媒体、国内外主流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的专题视频推广，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已经进入歌曲评选阶段，并于昨天和今天举办歌曲初评会。目前组委会已经完成了对2623件应征歌词作品的初评、复评、中评，25首歌词作品脱颖而出。歌曲评选正在进行当中，入围作品近期将在北京时间歌唱北京官网向社会展示。67位2018年度北京榜样年榜候选人近日产生。从昨天起到12月12号，市民可以登录首都文明网、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为67位候选人点赞留言。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有漫威之父之称的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当地时间12号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斯坦李和杰克科比一起创办了漫威影业，代表作包括钢铁侠、蜘蛛侠、绿巨人、 X 战警和复仇者联盟等等。他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超级英雄，成为了漫画界的传奇人物。市空气中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晚发布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今天早晨8点启动实施。按规定要求，相关单位需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停止室外建筑工地等施工作业，对纳入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期间制造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停产限产等措施，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南段十八里店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京河大桥到黄岗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嘉宾已经很久没有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边了，他们一般都是派一位代表来。今天呢，两位整齐的出现在节目里面，是要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呢，也依然是跟咖啡有关的，所以要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有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月川。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对，真的是好久。Miko 没有那么久啊。 对，我还是很勤奋的了。 这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赶上我今天到的早， 对，然后就赶上就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然后微博也发出来了， 特别值得起腰。 对，今天呢，这跟值得起腰的 Miko 还有好久不见的月川一起来聊一聊跟咖啡咖啡豆赏味期相关的一些话题。确实呢，最近也会有一些朋友在微博上面艾特我就是说，你们以前节目里边不是聊了赏味期是多久多久啊？ 对对对对， 怎么我拿到的这个挂耳包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什么时候？大概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所以基于大家的疑问，我们就为大家来正式的解决一下这个关于赏味期的问题。想要跟我们聊天方法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提醒大家我们要办告别的见面会了，告别了想生活，开启2019年的全新的节目。大家想要知道我们这个见面会的时间我们现在还在给大家两个时间再选，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给我留言。对想要本周六还是下周日呢？大家可以来投票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见面了。好，在说这个赏味期之前，我们解决一下上火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说，第一呢是很想听这个话题的内容，但是有点小感冒上火，还能好好的尝鲜吗？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关于喝咖啡的事儿。就是我最近可能身体有点不适尤其是冬季节容易上火，还能喝咖啡吗？ 可以啊。 怎么喝法呢？ 这个 就担心说喝了咖啡会不会上火。 其实理论上真的不会，就是又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赏味期的话题能涵盖很多的旁枝末节，对，就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误解，然后包括这个说上火的，这个上火是因为过于太燥嘛，对吧，那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喝别烘那么深的咖啡呗，就如果它的烘焙程度是适中的话，比如说浅烘或者中浅烘，那不会有上火的问题呀。 大家觉得有可能喝咖啡好像加速了它上火的这个进程，或者是让它很难好，这个火很难退下去，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喝商业咖啡的原因？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商业咖啡可能为了保质，它会把这个豆子烘得有一点点过， 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解决商业咖啡要让我们上火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月川是怎么了， 水腻了，水腻了。 好了，就是有可能是商业咖啡导致的， 对。 这个锅还是得给商业咖啡背一背， 没有，其实就是咖啡豆过烘。 烘的比较重嘛，对。 但是精品咖啡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也和你喝的量也有点关系吧。你上火的话，就稍微的少喝一点了，喝的就是稍微淡一点就好了。其实 没有，就是 要喝太多。 有一句名言：上火喝水啊。多喝水， 对，多喝水啊！ 咖啡天干物燥嘛。 对，其实一杯两杯咖啡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可以啊，还可以尝鲜， 没问题。 对，小感冒其实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对，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其实 还是会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量要适当啊，肯定不能多喝啊。你喝一点儿，就是有的人是特别偏爱咖啡嘛，所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好难受，感觉今天没有喝就无法正常的工作，还能不能喝？可以。 而且咖啡其实是排水的，就是它跟茶呀什么那些饮料，其实都是你喝进去之后，它不是会比如说去湿啊，对，或者是那种去水肿啊，所以其实你喝了咖啡之后，你如果是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再多喝点水，就它会排出你体内的水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干，觉得燥。其实不是它导致上火，而是你的水分被排出去了。 就喝完咖啡以后， 对， 再比你平时的量再多补充一点水分。这个是一个避免上火的方法，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比方说像精品咖啡里面它这个豆子就浅烘， 尽量选浅烘一点的豆子， 会好一些。 好，由这个赏味期引发的一系列的今天要给大家解决的关于咖啡的误会啊，我们今天就要解决误会啊。同时呢提醒大家，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告别了想生活的见面会啊，个人的见面会，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不仅可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些关于咖啡的问题，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见面会的问题。说到这个见面会啊，我得投诉一下月川啊，从年初就开始说啊，如果我们年底有这个告别的见面会啊，一定要啊，就跟大家一起喝一杯精品咖啡，然后坐下来慢慢的聊。最后也没有实现， 咖啡大家喝得到好吗？ 是配送一下，是不是？好的，不管是这周六还是下周日，大家都可以喝到。我们接下来说说挂耳包的这件事情。 对， 大家想要喝到我亲手给你们做的咖啡，也只能在见面会的时候喝挂耳包了，因为太深层次的我也做不了。但是可以许诺大家， 可以来。 对，你得来， 有俩一起来吧。 对，你们俩一起 客座， 你们俩一起， 不，你们俩一起，你们一个在那儿手冲，一个在旁边张罗着啊， 我们俩可以 双 人手冲， 对， 给大家解释， 双打， 好了，行，那这个解决了我们见面会只能喝挂耳包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不仅可以喝到挂耳包，也可以喝到其他的，说受凉了感冒啊，这个外火内寒。倒也不是因为喝咖啡上火，只是现在就想喝啊，所以很纠结。外火内寒，哎，你看很专业啊。 内寒的话，喝咖啡没问题吧？ 对， 就其实对，其实内寒，我觉得喝咖啡还挺好的，就别还是不要喝太多就好。 对，还是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好不好？奇奇姑姑，这个没有问题，你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喝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喝什么和喝多少的问题、 对，如果说你对于你已经买的这个咖啡豆、或者是你已经说接下来我还想要买什么样的咖啡、这个行不行咨询的话，琪琪姑姑可以给我转发的这一条微博啊，转发的这一条微博 Coffeeo 的微博去留言，也可以发给他们，你说哎，我想买这个，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可以问到， 对对对， 这样喝起来呢，第一没有那么纠结，第二更放心，好不好，大家哎，就是在购买方面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给我转发的这条微博留言，那也可以给我留言，两位也会回答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说到这个赏味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底是最佳、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赏味期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概念给大家造成了误会，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眼，就是我们今天发的图片，对，第一张和第三张、其实它上面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就是这个是经过食品的检验检疫部门给出来的一个，就是它不会过期的一个期限，就是它的保质期其实是300天，就它在300天之内都不会坏掉。但是我们一直说强调，因为精品咖啡嘛，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咖啡豆子的风味儿。那我们一直讲我们要保持最佳的风味儿，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说，最好是2周或者是最长1个月把豆子喝完。这个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尝到更多的味道层次，或者说让这个咖啡豆它保持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风味状态是最好的。 对，但是其实这个刚才就是月川说的这个，主要还是我们还是针对那个单品咖啡豆多一些，并不是针对挂耳包。对，因为单品咖啡豆你可能你之所以会喝它，你更多就是想尝到不同的很丰富的那种风味。所以它的那个时间会比较讲究一点，但是如果是挂耳包的话，它其实整个它的制作流程制作工艺上来说，其实它的保质就已经你只要把它打开，它的那个保质就已经很 OK 了，而且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 我替大家也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保质期很长，比如说超出了2-3个月以上啊，就是超出90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有一些防腐剂的成分在？它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长时间？比如说300天，小1年的时间了。 咖啡这种产品是不会的， 对，它不需要， 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烘焙产品嘛。之前其实有讲过，其实这个就是跟烘焙度有关系的，就刚才讲我们要尽量选浅烘的豆子，那其实它就是会保鲜期没有那么长，其实越重的，你像包括很多商业咖啡，他们烘那么重，之前都讲过，就它就是为了让它更稳定，让豆子不会再发生氧化和变化，它就是为了 烘的深，把它过烘， 对， 就相当于把它炒糊了一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其实它 是为了让它保质， 对，香味油脂也没有了，然后风味其实就跟香味油脂一起散掉了嘛，所以它就会很稳定，它也不会再出油啊，不会再氧化呀， 也不会坏。 对 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不管是挂耳包啊，今天我们在图片当中呈现的这个挂耳包后面有这个，还是说我们其他的去买咖啡豆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些给你一个保质期，如果这个时间挺长的也不要质疑。 对，其实它如果就是我们之前建议的是一个最佳风味的品尝期，但其实不是说你过了这个期限这个东西就坏了，它和牛奶的那个保质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你买的什么就是生鲜啊这种完全不一样， 它是预包装食品，它不是生鲜。 对，就这种产品其实你理论上说就是你放到300天都没有问题，它不会坏，绝对不会有任何坏，只是它可能风味会差一些，就保持不了那么多的风味， 它不会变质，但是味道会有 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但其实 但是 就挂耳包来讲， 对， 那么大， 如果是挂耳包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挂耳包本身它就是一袋一封嘛，而且它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如果你想要尝到那么多的风味，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其他的产品了，比如说就是单品豆。对，而且单品豆它之所以我们要求它尽快喝完，是因为你打开之后你不可能一次喝完，所以你剩下那些咖啡豆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如果你很久不喝它会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会流失风味，但其实挂耳包并不存在，因为你每次就喝一个，喝完你就扔掉了，你再喝的时候还是 新鲜保存的那单独的包装， 它没被氧化，因为我们里面会有氮气保鲜嘛， 对， 就只要你不打开这个袋 就没有 问题，它是不会被氧化的， 对，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是就是用氮气来保鲜， 它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哎，其实我刚才突然在两位说的时候，我有一个突发奇想，这不是说好了我们的告别见面会的时候你俩会可以给大家 刚刚说好， 对，刚刚说好啊，对，大概五分钟前说好的吧， 对， 但是不管说你俩来不来，其实我以我的技巧，我也是可以给大家冲挂耳包尝一尝的。 嗯， 我在想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同时间的挂耳包是吧，让大家来品尝一下，其实它对于你的这个味道没有很明显的影响， 对， 而且即便是我就今天早上我刚冲了一个挂耳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月份生产的 对， 什么情况， 你哪翻出来的真的是也是等太久，把压箱底儿都找出来了 就是为了等他们来啊才会有新的可以喝对，就是好像也没有，我觉得以我的专业程度来说其实不太影响， 对，其实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就是从产品品质来说就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它就不是它本身一致性就很好，它不会再像说手冲，我今天可能我心情好或者说今天天气好我就会冲的味道不同，其实不会， 哦， 对，完全 挂耳包的优势就在于简便和稳定性高， 对， 大家看到这个挂耳包上面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300天，不要担心说哦，这个你们说好的一个月最佳赏味期呢？过了一个月我就不能，就过了30天我就不能喝了。 对， 不至于啊，它没有变质，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第一点。就咖啡豆呢？咖啡豆它一般这个国家标准是多少天？ 咖啡豆其实给的应该更长。 对。 但是我们真的建议，因为一般会选择咖啡豆的人，可能他会对咖啡的要求就会相对高一点，就是可能他的包括时间上面也比较自由，然后可能对这个风味